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 荡气回肠的历史巨著， 我的孩子就没有了。 刀光剑影的武侠经典， 想了这么多年的荣华，到了该偿还的时候了吧？ 环环相扣的悬疑佳作， 你什么意思？你不是告诉我说你太太是鬼吗？ 跌宕纠葛的都市伦理， 我不管谁是你，回头我都在这里。但我希望你是带着真心来的，哪怕只有那么一点点。 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闭上眼睛听书。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游大海、蓝慧欣、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正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欣魂归大海，游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游大海的女儿游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 上集当中说到，在小鱼和王法的追问下，海哥决定带他们去看所谓宝藏的秘密——郑和沉船。安静的海面下，王法忽然听到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声。原本想搜寻这个声音的来源，结果却被可怕的沉降流带走。九死一生的王法回来时，看到小鱼满眼泪水。此刻嚎叫声也完全消失了，难道刚才是幻觉？惊魂稍定，再也不敢大意了。他们老老实实地沿绳下潜，终于到达了引导绳的终点。这是珊瑚礁大岩壁中段的大平台，三面被岩壁环抱，一艘庞然大船静静侧卧在平台上。虽然不幸在乱流区里沉船，但因为三面环抱的特殊地形，几百年后它的大体结构仍然完好，桅杆和一些船板已经腐朽散落，它们和海洋已经融为一体，被包裹上了厚厚的藻类，成为海洋生物的栖息地。海哥带着他们绕到船舱上侧部，那里有一个破损的大洞，看起来像被凿穿或撞击过。海哥示意小鱼和王法跟过去，迎着入口纷飞的鱼雨，他们潜进了船舱。想到这是个海中坟墓，不禁一股子凉意顺着背脊升起。在强光手电的照射下，他们看见到处都是张着大嘴的贝壳和旺盛强壮的珊瑚。这里的珊瑚有着千奇百怪的形状和鲜艳缤纷的色彩，珍贵二字已经不足以形容它们的价值。前行者们呼出的气泡在珊瑚丛中调皮地冒出来，感觉好像在龙宫漫游一样，不知道什么地方就会冒出一个龙头人身的怪物。除了海洋生物，偶尔会看到几个令小鱼心惊胆战的骷髅头，还有一些散落在舱内的瓷器，可惜没有一个是完整的。海哥把几个残缺的瓷器装进了网眼收纳袋，小鱼好奇地到处照着，希望能找到一些装着财宝的镶状物，遗憾的是一无所有。王法则对瓷器和藏宝箱毫无兴趣，倒是照着那些珊瑚研究了很久。海哥一直观察着王法的举动， 最后折返了两次催促他出去。这里的洋流的确非常强，只要游出平台外侧就能感觉到强劲的洋流压力。幸运的是，大家都没有再出任何意外。龙宫般的船舱游览完毕，海哥指挥他们又从破洞游出。在船头的位置，海哥停留了一阵，他在清理一块船板上的海藻和贝壳。小鱼和王法凑过去一照，被清理干净的船板上俨然露出三个字：安记号。这个是最有力的证据，它就是沉睡在海底600多年的郑和沉船。小鱼惊喜地跟王法十指紧扣，相互提醒对方。这天他们带上水面的除了安记号船板，还有一些残缺的瓷器。夜色再次降临时，他们已经把这些宝贝摆在了木屋客厅的地板上。小鱼看着那些瓷器，兴奋地给他们估价，王法的注意力却在一旁抱臂沉思的海哥身上。 海哥，你找到了郑和的沉船，为什么不上报呢？ 海哥冷笑， 哼，为什么要上报？上报了好让成群结队的人过来破坏这里的生态环境吗？嗯，让他们打着考古的名义来盗墓吗？ 不， 这艘船没有宝藏，他已经找到了归宿，就让他和历史一起埋葬好了。今天你可是捞了一些瓷器出来，以前你是不是还打捞过别的东西？ 王法质疑。海哥又是一声冷笑， 哼，这是我第一次打捞安记号的东西，今天之前船上所有的东西我都没动过， 信不信由你。 如果不是为了救马鹏，今天我也不会捞他们上来。 啊，怎么救？小鱼惊讶地说。你有办法了。 海哥对小鱼永远是另一个态度，刚才还一脸冷漠，此刻情不自禁转成微笑点头。 别着急，到时候你就知道了。现在大吃一顿，睡个好觉，明天一早我们回百花岛准备战斗。 不在这里等万恶了？ 小鱼不放心地问。 他不会来，除非我们引蛇出洞。 你怎么知道他们会在百花岛？那里有海警和部队，他们怎么可能还敢待在那儿？ 我想了想，昨天上百花岛他们就是大摇大摆的，证明他们在岛上没犯过案子，身份还很隐蔽，所以百花岛对他们反而是安全的。 这个话题显然海哥不打算深聊。 对了，王法，你刚才为什么游出指定范围了？ 我听到了一种很奇怪的声音，像是野兽的嚎叫，正想问你呢，难道这片海域有什么我没听说过的怪兽吗？ 你真的听到野兽嚎叫了吗？ 海哥的脸色变了。王法点点头，狐疑地看着反应有点奇怪的海哥。 不过我只听到一两声，还奇怪是不是幻觉。 小鱼也好奇地凑过来。 哎，我怎么没听到啊？爸，你听见没？ 海哥这时已经恢复正常，他摇摇头， 没有。好了，我们开饭吧。 晚饭后，海哥把王法叫去海滩，和他进行了一次父亲与女儿准男友之间的对话。 老实说吧，你不是什么兽医，是个海洋生物学家，对吗？ 第一句话就让王法大吃一惊。 我没有说啊，你怎么知道的？ 这还用说吗？你对海洋生物那个痴迷劲儿，对他们的熟悉程度，不是一个普通兽医能达到的高度。学历至少是硕士，不，应该是个博士。而且你这么喜欢多管闲事，但每次一到关键点就认要报警，应该是某个不争气组织的成员吧。 海洋生物保护协会。从王法张口结舌的表情里，海哥知道他已经全部猜中。他摇头叹息， 本来某些方面我们的理念是相同的， 你的能力也很强，我们完全可以结成联盟做点事儿。 可惜你在那个破协会，可惜可惜。 王法有点生气了，你凭什么看不起我们的组织？ 就你们那几个靠拨款苦撑的穷屌丝，既没有人马又没有执法权，做事不会变通，迂腐至极，等你们来保护海洋生物。 哼，海洋生物早死绝了。 王法哭笑不得地说， 好，我们笨，我们笨， 可是我们一直在努力。 以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吧。 王法转身欲走，却被海哥喝住， 给我站住，我话还没说完。你接近小鱼从头到尾都是为了调查我，对吗？ 王法愣了愣，老老实实点头。 最开始我以为你是弯恶。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长篇小说《逐浪计划》，作者林小冉，由小米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现在呢？ 现在当然不是，不过你肯定也有不可告人的秘密。当然郑和宝藏什么的不在我的调查范围，我只奉劝你一句，有事儿还是找警方处理，不要自作主张搞得不可收拾。 哼，小子居然教训起我来了啊！ 海哥黑着脸走到王法面前， 那你跟小鱼是怎么回事？别以为我看不出来，你已经把他拉下水了。 王法装听不懂， 我可没有，他前脚干得好好的，不可能跟我们一样浪迹天涯。 你还知道你是浪迹天涯啊？你干的这个工作迟早要出意外的，不适合家庭。 这句话有点戳中王法的心病， 他沉默了几秒钟。 确实，和我在一起的女人要心理素质足够强大。我一直在等那个人。 你明白什么叫理想吗？ 说我为理想选择这个职业有点假大空，但我已经干了这行，没得反悔。 海哥乘胜追击， 你也不小了，我给你一个机会，转行吧，到我的地产公司好好学习，将来把生意交给你。 王法琢磨着海哥这句话的意思， 听起来我好像被挑中中六合彩了。 可惜我这个人穷惯了，浪荡惯了，受不起这么好的机会。 这个机会我只给一次，你可不要后悔。 海哥的脸变黑了， 你自己都不要的人生为什么强迫别人要？如果那是个特别好的选择，你为什么要开潜水俱乐部躲到这个岛上来？ 王法不解地说。海哥有点卡壳，愤怒地说， 那你就离小鱼远一点，我不会让他跟你这种脑袋拎在手里过日子的人一起的。 对不起啊，他爱和谁在一起由他说了算，你和我都做不了主。没别的事儿，我先走了。 王法甩下最后一句话，快步跑进了丛林。他觉得自己从来没像现在这么帅，虽然他说完一直在后悔，那可是足以改变他家三代人命运的机会啊。这是马鹏被关在弯恶老巢的第三天了，虽然这里生活用品一应俱全，吃喝都有人伺候，但关在这终日不见阳光的地下室，特别是被他们逼着画逐浪岛地图，真是个酷刑。别看这帮人自己不会画图，但逐浪岛毕竟是他们深度踩过点的地方，只要马鹏画的稍有不对就能被指出来。于是马鹏 只能老老实实把逐浪岛的全貌图画了出来。至于进岛的水路，是打死也不能画的，拿捏不准让众人置身危险事项，画出来也意味着他这个人质失去了保命价值。马鹏才没那么傻，每天碧荷姐都会来给马鹏上课，他倒不劝马鹏入伙，只是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古董鉴赏生理卫生，无论说什么都可以口若悬河地聊半天。虽然有些观点很偏激，但在这个天涯海角突然出现一个永不停止思考的女海盗，还是挺了不起的。特别是碧荷姐给毫无恋爱经验的马鹏分析女性生理结构和恋爱心理，着实让马鹏大开眼界，每次最后免不了回到小鱼身上来。碧荷姐总是这样总结的：小鱼这种出身豪门个性却很叛逆的女孩子，什么大场面她都习以为常了，一定不会喜欢一个循规蹈矩的小白领，所以啊，一定要先打垮她的自信。王法就是这样抢先一步的。王法现在是马鹏的心病，他底气不足地垂下了眼睛。善于察言观色的碧荷姐一下看了出来，王法有王法的魅力，你也有你的办法呀。你想想，海哥是不是很反对小鱼冒险？所以他不会同意他跟王法在一起的，王法那边没有一个人支持，而你起码有海哥看中，你还有我们这么多人一起想办法。马鹏在心里说，谁要你们这群海盗帮我想办法呀？你们那些杀人绑票的办法能叫办法吗？碧荷姐好像听到了马鹏的心声一样，笑眯眯地说，谁说我们不能想出好办法？比如给你制造一个英雄救美的机会，比如把你和小鱼关在同一个房间，你要喜欢还可以给他下点阴阳和合伞。 No， 不不不不，你们千万别乱来。 马鹏吓得出了一脑门汗， 我再喜欢小鱼也不会勉强他的，那个手段太 low 了。 众海盗哄堂大笑。等马鹏画出了逐浪岛的盖帽图之后，碧荷姐研究了很久，又仔细询问了他们那天攀岩到山顶的过程。当得知只剩最后一个大岩壁，自荐和马鹏没有登上去时，碧荷姐扼腕叹息，嘿，功亏一篑呀，这个岛的钥匙说不定就在山顶。 妈，这不可能啊，我们年轻力壮爬到山顶都要脱一层皮，海哥不可能把宝藏藏到一个他出入这么不方便的地方。 自信困惑地说，我们不是也在逐浪岛外围侦查过吗？你记得逐浪岛有风尖吗？自信回想一阵，摇了摇头，这证明你们没有登上去的山顶，很可能有块平地。碧荷姐肯定地说， 那又能怎么样？ 有平地就可以停靠直升机。 难道海哥用直升机出入？他可是买了两架水上飞机，说是跑南海旅游航线。 哼，鬼知道是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呢。 碧荷姐思考着， 直升机不怕乱流当然好，可是那片海域磁场那么乱，飞机的导航系统一定也不能正常运转的，他又怎么能准确找到逐浪岛的位置呢？ 碧荷姐皱着眉，这也是我没想明白的。娘儿俩的对话让马鹏的背脊一直冒冷汗，听到这里他才稍松一口气。如果有谁能破译逐浪岛的秘密，碧荷姐一定是第一人选。这两天碧荷姐很淡定，众海盗可是抓心挠肝的着急。正如海哥他们分析弯恶的下一步行动一样，他们在一起便讨论海哥会如何反击。最最让他们担心的还是海哥会把郑和的宝藏转移，到那时可就白费功夫了。就在众人的忍耐到了极限时，外出打探消息的坚强大惊失色地带回一个消息， 海哥回百花岛了，说是晚上会在百花岛游艇办一个沉船探宝的展览，要展出几件他收藏的安记号沉船上的宝贝，而且会在展览会上把宝贝捐给百花岛博物馆。安记号，这消息简直让海盗窝炸锅了。初六第一个跳了出来，晚上我们就带上枪和他拼了，他妈的就是大师傅的脸啊啊！你们不是想要郑和的宝藏吗？我捐了也不会给你们，对，跟他拼了，让他知道我们的厉害。郑海盗七嘴八舌地说，哼，你们没看出来这是专门给我们下的套吗？这招叫引蛇出洞，我们要是沉不住气去抢宝贝，那可就正好中了尤大海的圈套。碧荷姐显然也有些生气，她心烦地用力扇着一把写着宁静致远四个毛笔字的折扇。那我们眼睁睁看着他这么糟蹋宝贝啊？阿牛困惑地问。我猜测尤大海不可能把真正值钱的宝贝捐出来，顶多是些吃剩的骨头，甚至很可能是赝品。碧荷姐把扇子一合，眉头紧蹙。下集当中，碧荷姐乔装打扮后单刀赴会，变换了装扮，没有一个人认出她就是海盗弯恶。展示柜里一件件郑和沉船上打捞上来的古董，让碧荷姐无比痴迷，她忍不住向众人介绍这些展品的珍贵。终于，这个打扮特别的女人引起了海哥的注意。海哥能抓住这个狡猾的弯恶吗？ 同为海洋大学从事生物研究的尤大海、蓝慧心、季之章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三人痴迷于光怪陆离的海洋生物、郑和沉船宝藏还有众多珍稀的珊瑚，但因为一次深海探险发生意外，蓝慧心魂归大海，尤大海痛苦不堪，季之章也伤心离去。多年以后，尤大海的女儿尤小鱼与一群潜水爱好者被莫名其妙地抛弃到一个神秘的海岛上，渐渐发现这一切可能跟近年来猖狂东南亚的海盗有关，但接下来郑和沉船、海洋巨兽、神秘的珊瑚基地一一出现，多年前沉寂的往事也渐渐浮出水面。著名悬疑小说作家林小冉为您倾情奉献《逐浪计划》，演播小米。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我是歌手老狼，才想起同桌的你，在这里讲述着别人的故事，而自己也出现在别人的故事里，故事里的事有你有我。北京故事广播，你的故事天地。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成王败寇，佯算阴谋，看帝王将相翻云覆雨定乾坤，恩怨情仇功名利禄，品江湖豪杰刀光剑影照丹青，展现历史画卷，纵览天下大事，读史有学问。每天中午12:30到1:00，敬请收听。 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 你的故事天地。 天一热人就燥，睡不好还吃不香，就像我妈一到夏天就喜欢喝点菜粥、小米粥或者是白粥，这营养怎么能跟得上呢？ 是呀，上岁数的老人特别要注意健康的问题，本来身体素质就已经开始走下坡路了，各种的营养物质的流失也在加速，每天光喝粥怎么能满足身体的营养需求呢？所以建议您啊，给阿姨订点羊奶粉喝，低脂肪高蛋白，好消化易吸收，关键是啊，营养元素多达上百种呢。 确实啊，这两年选择羊奶粉的家庭是越来越多了，不仅是因为奶制品是每天所需要的营养基础，重要的是呢，每百克羊奶粉当中啊，就含有640毫克的钙、6毫克的铁、3.8毫克的锌，还有480微克的维 A、40毫克的维 C、4微克的维 D 和9毫克的维 E 等等，这么多的营养元素啊，可不是普通的菜粥能提供的，所以我推荐瑞麟羊奶粉。 那今天为了让更多的国人可以品尝到中国的好羊奶，现瑞麟乳业决定，只要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花69元就能喝上半个月的羊奶粉，一组10盒，每人限定2组，等于说原价2580元的10盒瑞麟羊奶粉，活动中花690元就能订购成功，比原价便宜了1890元，比直供价还便宜了300块钱。北京瑞麟推荐4年以来从未有过的价格底线，只有一次。4007106108，4007106108。 好，来看到手机尾号是1720的朋友说啊，我就喜欢优惠大的活动，69块钱点个下午茶没有了，今天能喝半个月的羊奶粉，那一定要来试一试。3059的朋友说啊，我爸特别古板，只要他认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到底，这不瑞麟羊奶粉都已经喝了3年了，一直在坚持喝。还有4453的朋友说啊，这两天老是加班，也没吃过几顿正经的饭菜，所以我妈特别给我订了羊奶粉，说你们年轻人啊都不会照顾自个儿，个个都是亚健康的。 是的，其实现在好多人都不敢拍着胸脯说我很健康，这或多或少的都有些问题，3个字就是亚健康。甚至我身边才20多岁的小姑娘就整夜的不睡觉，凌晨3点还见她发朋友圈，每天如此这样下去，身体能吃得消吗？保健品吃的再多，毒素堆积在身体里还不是白搭吗？ 所以说生活习惯、健康饮食真的要重视起来，每天一杯羊奶很简单，而且花费也不高呀。拨打4007106108，4007106108，不用市面上零售价258一盒，也不用直供价的99元，我看过了，今天瑞麟的年终大促直接是69块钱一盒，订购10盒也只不过才690块钱，比直供价还要便宜了300块，所以啊，不可能敞开来供应，每个人限定20盒，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好了，公布我们的热线4007106108，4007106108。 看到手机尾号2216的朋友说，69块钱是不是你们的最低价呀？以后会不会有更便宜的价格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我们办公室的很多主持人都在订购这次的优惠价格，因为这比我们申请的内部价格还要便宜，如果您不信大可以拭目以待。再说了，69元订购半个月的羊奶粉，这划下来每天才4块多钱，不就是外面早点摊上的2个包子或者是1碗菜粥的钱吗？但是今天却可以喝上全营养食品羊奶粉，多种的乳酸、维生素、矿物质和氨基酸，而且脂肪颗粒体积小，老人孩子都能喝。 最后的一分钟，打进4007106108，4007106108，每天4块钱就能喝到这么好的羊奶粉，给我们的身体带去不一样的改变，真心值得您尝试。4007106。